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、啊、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， 听众朋友们，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《三国演义》。 曹孟德率领着吕布与刘关张兵分三路来取寿春，他让夏侯惇、约进为先锋。这时候刘兴探马早已经抱进了寿春，袁术派的手下一员大将叫乔蕊领兵五万拒敌。两军阵前，乔蕊一见夏侯惇，在夏侯惇的马前没有走上三合，就被夏侯惇劈于马下。这些残兵败将败进了寿春。恰恰就在这时，又有探马来报说孙策战船西出。袁术说再探，把这探报刚打发出去，刘兴探马又来了，说吕布由东面杀来。再探，这探报一个接一个报，刘关张从南面进攻，曹孟德领兵居北。哎呀，如今寿春是四面受敌呀、啊，袁术没法抵挡了，他留下了四员大将李丰、陈纪、乐就、梁刚，让他们把守寿春。然后袁术带着他那些所谓的皇后和宫妃跑了。李陈乐梁四员大将是死守城池，四门紧闭，免战高悬。曹操的人马到了寿春城下，立刻攻城。一连攻了几天没攻下来，城上边弓箭雷石太多了。曹操一看这攻城不下怎么办，他心里有点着急呀、啊。曹丞相急什么呀？攻城好说，他知道他的人马太多了，粮草恐怕接济不上。果不出曹操所料，这几天的功夫粮啊没了。管梁关王后来见曹操说，丞相，咱们粮可不多了。不必惊慌，可以找孙策暂借些粮。遵命。孙策借给曹操十万斛粮食，要说也不少啊，可是人马多呀，吃不了几天又没了。王后又来了，丞相，粮食又快没了。曹操一计算这日子呀，哎呦，感情攻寿春已经快一个月了，攻城不下二十来万人马，有多少粮食够啊？曹丞相想了一想，王后，在，你不能在这左近筹集些粮草吗？哎呀，相爷，哪儿也筹集不着啊！您不知道寿春这一带连连大旱，人民相食啊，赤地千里。王后心说，丞相您是没出去看看，那地皮都是红的，一粒粮食没有，我上哪儿筹集去啊？曹丞相是功成心切，他想速战速决，但是呢这寿春就取不下来，现在这么紧张，这怎么办呢？丞相想了想，王后有了，你把粮仓打扫打扫，然后用小壶分到各个营寨。小壶就是小声小斗。王后有点为难了，她没敢说呀，心里说，丞相打扫粮仓还用您告诉我？我连那面口袋都扫了，现在用小壶往下发，那等于克扣军粮啊。比方说一个军卒这一天是二斤粮食，现在忽然间给人九两，那一斤一哪儿去了？吃不饱一个个直打晃，头晕腿发飘，怎么打仗攻城啊？ 再说这叫克扣军粮啊，那是死罪啊。他不敢说，不说吧又怕以后丞相怪罪。丞相，如果说君有怨言呢？ 汝只管去发，老夫自有主张。 遵命。曹操把王后打发走了，随后啊曹操派出好多人来跟着王后发下去粮的这些营寨去走一走，听听这些军校说些什么。王后果然用小胡把粮食发下去了。哎呦，这粮食发下去之后啊，是军卒皆怨，怨声四起呀、啊！丞相欺我等太甚，这勒着肚子怎么打仗啊？这不是克扣军粮吗？被派出去的这些人赶忙回来禀报丞相，曹操吩咐把王后传来见我。王后赶忙来了，不知丞相有何吩咐？我要向你借一件东西。王后一听，什么？借件东西？丞相跟我还用说借吗？您需要什么我就给您吧。不知丞相跟我借什么？是你的项上人头。啊！王后大吃一惊啊，这玩意儿能随便借吗？借完了怎么还呢？丞相，王后我无罪呀、啊，我一点错都没有，你凭什么杀我？老夫知你无罪，可是不杀你难以服君心。如死之后，如之妻小，我自养之，吩咐人推出斩。没容王后再说什么，就给推出大帐，咔嚓一刀，人头砍下。随后贴出一张告示来，说王后妄为啊，欺上瞒下，故行小胡，盗窃军粮，仅按军法，因此斩之。就这么几行字，这些各个军校一看，哦，原来是这么回事儿。我说丞相用小胡发粮，是王后闹的鬼，他把军粮全都贪污了。你说这王后死的冤枉不冤枉？杀了王后之后，曹操下了一道将令，立刻攻城啊！他是身先士卒，曹丞相提着宝剑，亲临第一线指挥了。不单指挥，他和军卒一样，该破路寨破路寨，该填沟就填沟，告诉这些将校们只许向前，不许退后，谁要退后一步，阵前力斩呢。有两员偏将往上攻城，一看这城上箭如雨下，实在攻不上去了，这两个偏将稍稍往后退了几步，曹丞相亲手咔咔两箭把这两员偏将给斩了。这些军校眼睛都红了，谁还敢往后退？一齐大喊往上攻啊！终于把寿春城给攻破了。李丰、陈吉、乐就、梁刚、袁术这四员将一个都没跑了，全让曹操给杀了，把人头悬挂在了高杆。曹丞相还下一道令，就把袁术造的那些所谓宫殿呢、啊，就是那伪皇宫吧，一把火给烧了个精光。然后曹丞相由乘胜追击，是引兵渡淮，荀彧过来给拦住了。丞相不能再追了。为什么呢？您不看一看，现在太困难了，是人无粮马无草啊，领着这么多的人马长驱直入，粮草无援，这可太危险了。依我之见，不如等待明年麦熟之后再擒袁术不迟。曹丞相沉吟不语，他犯了犹豫了，是听荀彧的话不追呀、啊，还是追上去呢？正在这时候，忽有探马来报，说张绣啊领着人马有意兵犯京城，大战曹洪，把曹洪杀得大败。为什么张绣这么大胆子？因为他接连了刘表，不单人马多，势力也大起来了，所以把曹洪打得大败。曹操一听张绣就生气，他立刻想起了他的大将典韦和他儿子曹昂以及侄儿曹安民，不是都死得宛城了吗？这仇 没报呢，这口气我还没出呢。行了，不追袁术了，暂且回兵去擒张绣。然后他下了一道令，告诉孙策兵聚长江，挡住刘表，让吕布回徐州，刘备回小沛。他还嘱咐了一番，当着吕布和刘玄德，你们呢要携起手来好好的合作，有什么事儿啊慢慢商量，千万别翻脸。说的两个人都挺高兴。等吕布一上马，曹操悄悄地告诉刘备，我让玄德公你兵屯小沛，其目的是为了掘坑擒虎之计，你别忘了你在那儿把坑挖好喽，帮着我逮这只老虎。谁呀？吕布。如果中间发生什么事情，你可和陈规父子商议，那是我的人。刘备点头答应。曹操兵回许都，他刚到许都，有人来报段威把李傕给杀死了，武喜把郭汜给杀了，这可真是大快人心呢、许都城万民相庆。这时候曹操上了一道本，奏明献帝他要统兵去讨张绣，献帝亲自排銮驾出城相送。曹丞相留下荀彧在许都这儿调遣人马，自己又亲自出征了，兵发南阳。一路之上正赶上是麦熟季节，沿途的百姓一听说曹丞相的人马来了，吓得谁还敢收麦子呀，全跑了。哎呦，各村各户啊找不着一个人。曹操一看这怎么能行呢，他当即传令告诉他所有的军校，你们谁也不许践踏麦田，不但那个还要把老百姓都找回来，贴出几张告示去，说我发张绣是奉天子诏书，没有办法，不讨贼不行。我知道这个季节不应该出兵，可人马已经来了，怎么办？让老百姓放心回来收麦子，我们绝不糟蹋粮食。全军上下不管是谁，谁要践踏麦田是立即斩首。和这告示往外这么一贴，逃跑的那些老百姓都回来了，不单回来，跪在大道两旁啊，感谢曹丞相的大恩，那感恩与欢呼声终日不绝。曹丞相手下这些将校呢，谁还敢糟蹋麦子呀？骑马的那些将军呢，都得从马上下来，一手牵着马，一手啊扶着那麦子过这麦田，都得这样。连曹丞相到了麦田这儿，他都得下马牵着这个缰绳往前走。曹丞相牵着马走到麦田这儿还没有几步远呢，突然间从麦田里啪一下飞起一只斑鸠来。曹丞相这马眼生，马无胆，胆还小，这马呀啦啦这么一叫，挣脱了缰绳，一眨眼的功夫把这麦田呢几乎给践踏了有半亩地这么大一块方圆。哎呦，这下丞相身边的那些禁卫谋士武将全都吓坏了，这怎么办呢？因为丞相已经传令了，令下如山倒，军纪严明啊，谁要践踏麦田就立即斩首。现在没丞相曹操马惊了，这也算是丞相践踏了麦田了，这当如何呀？曹操站在那时候看了一看，他倒吸一口冷气呀。曹操传令让随军主簿过来立即执法，怎么办？我说的践踏麦田不是斩首吗？就把我杀了吧。主簿一听吓得直哆嗦呀，那怎么能行啊，您是三军统帅，怎么能够刚一出兵还未见敌人先将主帅斩首，那怎么得了啊？主簿不敢动手啊。曹操想了一想，也罢，你既然不能杀我呀， 那我就自刎一死。他苍啷把宝剑抻出来要抹脖子，这下子可把郭家谋士吓坏了，过来伸手把宝剑抢过来。丞相使不得呀，您虽然传过这样的将令，见卖者立斩，可是我听人说春秋定法，法不加尊，您怎么能够自刎而亡呢？使不得呀。啊，听到这会儿，曹操拉住了郭嘉的手，奉孝，国有此法，是有这么回事吗？郭嘉一听，我怎么敢隐瞒丞相，确有此事啊。那、啊、唉，孟德长叹一声，方才老夫已经传令，法随令出啊，见卖者当斩，既是春秋有法，法不加尊，我当割发以待。说到这一抬手，啪，把帽子摘下来，由郭嘉手里把宝剑接过来，抓住一绺子头发，咯嗤的一下，唰，把这绺发髻往地上这么一扔。随后传令，传谕三军，丞相见卖，本当斩首号令金，革法以待，万军肃然。谁不害怕？这绺发髻就等于是丞相的首级一样，这军纪是多么的严明吧。现在甭说打仗，连走路都加快了脚步了，恨不得一步赶到南阳。张绣早已得到禀报，他一方面发书请刘表来支援他，另一方面自己亲自拒敌，派了两员将出城一打，没过几合都让人家曹操给杀死了，把张绣吓得是闭门不出，不敢出来打来。曹操啊，还按着打寿春那办法，他想今天非把南阳拿下来不可，照样把这南阳城给我困住。恰恰就在这时候啊，曹丞相接到家里一封来书，荀彧给他来了封信，说是袁绍啊有取许都之意。这下曹操可有点着了慌了，那是为什么呢？许都是他老家呀，他光在这儿带着兵打人家张绣，打着打着这老家没了，回哪儿去啊？他就无心恋战了，秘密传下一令，将后队变为前队，他由南阳这儿撤了兵了。恰恰这时候刘表的救兵也到了，刘表与张绣合兵一处就要追，贾诩一看追不得，追则必败，你别看曹操退兵了，也不能去追。刘表张绣俩人这么一听，哎，败兵之将焉有不追之理呀、啊，杀他个望风逃窜吧。贾先生，你这是想哪儿去了？不行，不听贾诩劝告，追。张绣与刘表合兵一处，从后边就追下来了，追了没有百里之遥，就中了人家曹操的计了。人家早有准备，把精兵良将都作为后殿，这通把刘表张绣给杀的是大败而回。俩人刚一进南阳，贾诩迎过来了，哎，怎么二位将军回来了？嗨，败了不回来还看什么呀？先生，果不出你所料啊。贾诩一看，不要气馁，现在不是打了败仗了，立刻重整旗鼓再去追，是此追必胜。刘表一听，什么？刚才曹操败了咱去追，那是败军之将让人家把我们给打了一下，中了人家埋伏了，现在把我们打得都头破血流了，还去追？别追了。张绣一听，不行，你不去啊，我去。张绣信了贾诩的话了，刚才听贾先生的话就对了，现在也不晚。张绣重整旗鼓，由后边就追杀上来，把曹操杀得大败，一路上得的辎重粮台刀矛器械锣鼓帐篷无数。张绣这高兴啊，吹吹打打，打着得胜鼓回了城了。刘表觉得奇怪，他和张绣两个人共执酒宴，俩人摆了一桌席，把贾诩先生请来了，问他怎么会曹操败的时候您不让我们追呢？我们打了败仗回来，您怎么又让我们追呢？ 这是何理？ 贾诩一听笑了， 哦，您问这个呀， 这极容易，事情很简单，二位将军虽然经常用兵，可是你们并不是曹操的敌手。说曹军虽败啊，他必有进将为后殿。在当时后殿呢，就是后卫部队嘛，以防追兵。我兵虽蕊不能胜之，虽然咱们的兵马很强壮，但是赢不了人家，所以我知道非败不可。 哦，那为什么我们打了败仗回来，您又让我们去追呢？ 这道理也很简单，曹操他是急于退兵，他可能许都有什么事情，所以他把我们打败了之后啊，他就轻车熟回，不再做什么准备了，所以我们趁着这个时候去追上去，故而能取胜。 哦，刘表张绣是点头敬服啊。贾诩又告诉这二位将军，吃完酒之后立刻分兵啊，说刘表将军您得赶快回荆州，我们张绣将军回襄城一带，二位将军成唇齿之势，以防曹操再来。谋士嘛，深谋远料，看得远点，不能光看眼皮子底下这一点儿。二位将军听到这儿更是双挑大指，赞许这位贾先生。不说这儿怎么排兵布阵做安排了，单说曹操他回到了许都，荀彧过来给曹操一封书信，感情这袁绍啊，不是说他想取什么许都，而是他要去打公孙瓒，来信向曹操借兵借粮。而且这封信那个词儿啊，写的是相当傲慢，特别狂气。曹操看完这封书信之后，心里好大的不痛快。他知道袁绍的势力大，目前来说自己呀，还斗不过人家。可是这兵粮借不借呢？曹操根本不打算借，不单不借，他还要去征讨袁绍。但是自己力量太单了，他把想好的这几句话跟众家谋士一说，郭嘉笑了。郭嘉说，想当年刘向之不敌公所之也，当时啊，汉高祖力量很微弱，楚霸王力量很强大，但是呢，楚霸王终为高祖所擒，汉高祖刘邦啊，到底还是把霸王给打败。今天袁绍也一样，莫看他兵多粮足，占了不少地方，但不足惧，没有什么可怕的。少有失败，攻有十胜，民工可知。曹操乐了， 操不知，愿闻奉孝之教，你告诉告诉我。 听众朋友们，袁阔成播讲的评书《三国演义》先为您播放到这儿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。 我是作家毕淑敏。故事永远是旧的，旧的时间，旧的地方，旧的人物，故事也永远是新的，新的体会，新的感受，新的领悟。北京故事广播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关云长身入月，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，先给我办定亲礼。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。传奇书场， 听众朋友们，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《三国演义》。 郭嘉说：“公有十胜，少有十败。怎么个十胜十败呢？”他说：“袁绍这个人呢、啊？”是反礼多疑，公体任自然，

对所管人员真诚的关怀。 我就把饭给他端过去了，我呀就替你儿女啊给你尽尽孝，我说我喂你吃吧。然后这老太太一下就哭了，咕噔一下跪那儿了。 今晚拍案，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，欢迎收听。 北京时间16点整。 5000年浩瀚历史，3-5句养生真言，拉拉家常话养生，欢迎收听养生家常话。 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祥康牌三七银杏茶是以云南名贵三七、优质银杏叶、菊花等为主要原料，经制备确保了三七银杏叶、菊花的有效活性成分，精制而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、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。祥康牌三七银杏茶配方科学，生产工艺先进，保健功能确切，色泽好，口感好，是一种理想的保健食品。喝祥康三七银杏茶，走人生祥和健康路。喝祥康三七银杏茶，祝一生祥和，祝一世健康。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者，处于缺氧环境者，本品不能代替药物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，我们就有请李老师。李老师你好。 你好，收音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。 这个最近的一段时间啊，我们结合呢这个对应的这个气候，就是长夏和我们这脾，跟大家介绍了一些相关的一些知识啊。最近大家都感觉到非常不好受，是吧？夏天不好过啊，又湿又热啊，感觉到呢压气乏力啊，精神不振啊，这是这个季节的一个特点啊。这可以说啊，在咱们北方来说这个时间很短啊，一般在南方这个这样的闷热的气候啊，那特别是啊太平常了，所以北方人不习惯这个，是吧？不习惯啊，要么就下下完就晴，是吧？哎，所以啊，南北这个居住不同的啊人群呢，哎，这个气候特点也造就了人们啊南北啊不同的性格，是吧？所以研究起来是吧，哎，也挺有意思，是吧？所以我们跟大家说了很多啊相关啊一些这个脾的一些知识啊，希望大家呢在这个时候啊，应该呢怎么去。啊，不伤脾，啊，怎么样呢？啊，保护好我们这脾，啊，既然我们知道它的重要性了，是不是啊？啊，原先我们不太了解，啊，光知道脾是啊后天之本，啊，怎么称其为本？肯定有它的啊这个本的内涵和重要性，啊，这个我们就知道了，啊，而且我们要知道，啊，作为这个后天之本。啊，这个脾啊，它的功能是什么？哎，你这些要了解啊。水谷精微就是啊，供应全身的营养啊，维持人们的生命啊，是吧？活动啊，啊，它要提供啊营养。另外呢，它运化水湿，哎，这个知道，而且还要知道这个湿和咱们理解的。现代人理解的诗啊，和古人理解这诗，嗯，有的是一样，有的还不一样。所以中医说这个诗的含义啊更加广泛啊，这我们就清楚了，是吧？啊，要知道呢啊，这个脾喜欢什么，讨厌什么。喜欢什么？脾喜欢燥，讨厌什么？恶湿。 啊，厌恶的恶，啊，恶事。所以这时候呢，正是一年四季，啊，湿气最大的时候，是不是？啊，又有湿，而且还有热，哦，这时候最容易湿，他不喜欢，不喜欢肯定，他不高兴，肯定会伤他，啊，所以说我们想到这个，还想到平常你的啊居住的地方，啊工作环境，啊是不是很潮湿啊？如果是的话，哎，他特别容易伤脾，这不就要隐身？啊，不是说我们讲这个就是这个，啊，湿气在我们环境很多，是吧？打鱼的人，是不是？还有呢，啊，工作在是吧？接触水的这个，啊，很多啊。所以说呢，我们要知道，哎，这个脾那是讨厌，讨厌容易伤脾。然后我们要知道，啊，除了湿伤脾，还有什么？哎，劳倦伤脾，还有什么？思虑伤脾，这些我们都知道啊。阳的动能啊，就是脾的动能啊，不管是运化水谷精微啊，还是运化水湿啊，啊，它离不开什么？离不开阳。哎，阳气，阳是什么？我们讲它是功能的，是不是？哎，它是维持人身体的动力，是吧？你没有动力，它还动什么呀？啊，你看有些人脾不好啊，是不是没精神、没劲儿啊？四肢乏力，是不是爱试窝？这多明显啊！啊，这动力不足，啊，他的运化水谷精微和他的啊运化水湿都离不开这个阳啊。所以呢，我们为什么啊不让大家吃过凉的贪凉啊？实际上呢，就保护这个阳啊。为什么夏季我们说养阳，实际上蓄什么呢？蓄能量。我们给充足啊，给我们脾液供应充足的这个能量啊，那么呢啊足了啊，动能足了，那么它运化水湿的这项工作呢啊，做的就更多更好更全面了，是不是啊？这个位我们讲的比较的细啊，讲到了脾气呀，是吧？脾气，脾主升啊，啊它和胃是什么关系啊？一升一降啊，一表一里啊，一脏一腑，这个关系还要弄清楚啊，是吧？胃气不降，脾气不升，嗯，他们之间有一个平衡，这样中医的一个特点啊。除了我们说的整体观念呢，啊这一方面啊，这个观点啊，辨证施治还有一个特别注重平衡啊。说我们身体有很多很多的啊平衡啊，你看脾和胃啊，一脏一腑它之间平衡，肝和胆要平衡啊，心和小肠啊，肺与大肠啊，这一个一个的啊，脏与腑的这个局部的平衡啊，这些平衡啊，然后呢从整体上就是一个阴阳的平衡，是吧？这个阴阳的平衡啊，前面要加上定语啊，是什么呢？一个相对的啊，相对的平衡啊，这个阴阳啊是在动态下的，你看就这个平衡，是吧？不是绝对的啊，不是一成不变的啊，所以前面两个啊定语就是在动态下的相对的啊平衡，这阴和阳的平衡，这我们就清楚了啊。所以呢，我们这是调啊，像这个阴阳啊、气血啊，这个是吧、啊？脾胃啊，你看都是用的是调字，它用的不是治字啊。这个平衡啊，就像我们调这收音机，想找这个台了啊，哎，我们找找调调，哎，这还有噪音，再拨拨，哎，这声音听多了啊，和在这个方向，哎呦乱，哎，在这个方向，哎，又清楚了啊，把先。啊，把天线杆拉长点，哎，这样清楚了，它就是调，是不是啊？所以我们要懂得调，而且要有调的意识啊，这点非常重要。所以在这方面微调是吧，去调剂去啊，这个我们比较淡漠啊，而且调的还不是一方面 啊，不是一方面，它是方方面面都要调啊。所以我们说啊，第一句话告诉了夏季不好过啊，为什么不好过啊？大家要知道，是不是？他没地方躲，没地方藏，那么我藏在什么呢？我造空调屋子，坏了，它不是自然的，咱天出来以后怎么样？哎，外边很热，突然一进去一凉，你看，啊，空调屋子很啊很凉，出来一热，你看舒服吗？它不是自然的东西，不舒服，啊，晚上不小心这空调没关，哎呦，第二天早晨睡醒觉，哎呀，浑身都是皱纹了。啊，这个温度要调，啊，而且从夏天的饮食要调，啊，饮食要调，吃些清淡的，啊，清热利湿的，啊，那活动也要调，啊，这时候不宜大动，啊，还不能不动，人家大动大汗淋漓，完了，是吧？伤阴了，伤气了，还不能不动，还要小动，啊。你比如说你哪个关节不好啊，正是这时候动你哪个关节啊，你有肩周炎，好，你就动吧，哎，一天是吧，从早上到晚上，你不要一股气儿的一动弄了俩小时，那就不行，随时哎是吧，早晨凉快了多动一会儿，中午热了啊，早晨起得早，晚上睡得晚，哎，中午来一觉啊，起来以后呢，哪儿是吧？除了做这五步操，啊，哪儿关节不好，你就动哪儿。啊，这都是窍门，是吧？为什么说它简单，你还得去悟？我们曾经给大家讲这个，啊，我们推荐的十大自然法，就一个运动法。所以在这时候，谁愿意动啊？不愿意动。但是你在这时候动了，怎么样？还是借天时，利用它的循环快。啊，新陈代谢快排什么，还侵入我们体内的啊风寒湿啊，利用它的循环快干什么呢？啊，哪还动血液，哎，就去聚集哪哈，就供应哪哈，那不增加它营养吗？营养增加了，它的功能不就啊恢复的快了，它就是这个道理啊。所以这个呢，有时候你看书看不到这些东西啊，看不到这说的东西太细了，是不是？啊，以前我们讲过，早上起来为什么做五步操？啊，晚上睡觉以后，啊，我们这血液回到肝脏、脾脏，是吧？血管里的血液，维持在呢人在静态下睡眠的时候的，这个血流量就可以了，就是这意思。那早晨一醒，醒完之后呢，啊，这时候从仓库里，啊，这些血。就出来了，出来往哪去啊？哎，你哪儿先动，他就往哪儿先去，是不是这样？哦，那我首先供应司令部，是吧？那你就做五步操嘛，啊，哎，保持头脑清醒，是吧？他供应足了，啊，就是这样。那这时候夏天我们又提，啊，这个运动法，这个目的是什么？啊，就在这时候。哎，它特别对于清理体内垃圾啊，它动吗？它要内外一活动，气血也活了啊，经络也促动了啊，就是以外动干什么？促使内动。那，啊，这个要提到这个，一般都不容易，呵呵，是不是不容易啊？夏天人不爱动，太热是吧？一动就一身汗，如其这两天啊，呵呵，不愿意动。但是我们把道理给大家说了。啊，应该怎么做啊，这点要说清楚了啊，你做到做不到是吧，你这个意义重要意义是吧，这个理解不理解，但是你必须得知道啊，这样呢这时候的行动啊，这时候的活动啊，你比冬天那活动起来能一样吗？是吧，那就不一样了啊，循环也慢了是吧，肌肉也收缩了是吧，你再打动气血，再打动经络，你跟现在是不是能一样吗？不一样，所以呢你效果也就不一样了，是吧？这就需要一个理解啊，哦，我了解了，哎，我也理解了，是吧？而且我也去做了啊，所以这样呢，我们就把整个这个夏天啊， 该掌握的一些知识，该注意的事项，是吧？特别结合我们这些病，老百姓讲实在的，就是我现在怎么难受，你看有的现在这关节还不好，膝盖不好，腰椎还不好，颈椎不好，反正这时候我们就给大家提示了，你等于天一凉，在天一凉再清除体内垃圾的时候，他现在的门都敞开着了，这个道理大家这一说就清楚，都敞开着了，他毛孔打开了，你有湿，你看看，现在我说了，查颈椎病最好查了，那怎么查？你摸那脖子，都是汗，别处都不出汗，唯独这地方出汗，那肯定这儿有毛病，多简单呢，是不是？而且这汗是凉黏汗，你看，为什么要大家要去夏天要拔罐子，就是借着它这开放了，出入非常方便，就是那么一个契机，那么一个时机，它又容易受风受湿受寒，毛孔打开嘛，它又容易清除，利用这个门开的时候，又容易排出体内的垃圾，特别是受到自然界的风寒湿，对内清理也是一样，对内清理也一样，所以为什么要吃，大家吃点清淡的，吃点含纤维比较多的，它就能把肠胃里的这些火，能带走，带走大便，你看有的人吃完了吃点下火的，这吃一顿菜，发现那大便什么的红的，红的是什么？红的就是带下去的火，这不就好了吗？你把火带下去了，等天一凉，你不容易感冒，没有内热引起外感呢。你看，我说夏天不好过是怎么不好过？又告诉你得养阳，是吧？还得告诉你还清热利湿，所以这个度，我们一定要掌握好了，所以什么事情它都有，一个是问题有两面性，一个有利，一个不利，都是这样。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把这个掰开了、揉碎了给大家讲明白？要明白这一段的实际，它有什么利，它有什么弊？结合我们现在的一些病关节、风湿关节病啦，心血管、脑血管全身血管的疾病包括呼吸系统、咳喘的病知道怎么跟我们这个对接，利用这个的优势，把它呢做一个身体调理。 好，上半时段讲座呢暂告一段落。那接下来的时间，我们继续。你好， 你好，你好，李老师你好， 你好，你好， 我是昌平店的一个学员。 哦，昌平的朋友。 我今年78岁。 嗯。 我不会说话，也不会写字儿，就是反正是大概先跟您汇报汇报。到时候我听完课以后回来买茶，买那个什么腰带。跟枕头就买回来了，还买书，因为我这文化不高，我就小学都没毕业。我收获呢是不小，但是也不是您的好学生。因为我这个您说那个五门功课呀，我基本没问题了，不能说100%的，反正是吃喝拉撒睡没问题。 那就基本合格了呗。 我反正是这个保证达到了。 那就行。那就不 说。您说我那一天三顿饭吧，反正哪顿都得，不说半斤的话也得4两以上，是不是？ 用行啊，这70多岁行啊。 是啊， 主要吃起来它香，想吃。 对，吃的香，排得上，我这现在就这个是特别棒。 排得上。 对， 那就爽啊。 对 爽， 不受这个限制了。你看我这一天还遛弯去，那起码得6个10多里地。 运动量不小。 但是我就是这个腰疼啊，我老推着自行车，我这叫不要不就得拄拐棍儿。拄拐棍儿我先含着。我就推着我小自行车就当拐棍儿。 哎，我跟您汇报汇报啊。 嗯， 李老师。 哎， 我就是啊，就是我有慢性肾炎。 嗯， 这个我以前呢，我这个蛋白加尿、蛋白号加尿加号三个。 哎呦， 这潜血两个。 好。 哎，村官喝茶呢？切宝呢？哎，这个现在加号没有了。哎， 哎呦，可不简单 啊！通过化验以后，尿上的基本都大部分都合格了。 哦， 啊，都是阴性的。 嘿， 哦，就是我别的化验我还没化验过。 好嘛，这又发展下去，你就得透析了。 是啊， 啊，肾衰竭了，肾 就是啊。我瞅见过人透析那个呀。 哎呦，受罪了。 好家伙，五千一次，五千一次的好家伙。现在呢，就说我。通过咱们这个酒喝茶呢，哎，我现在这病来说呢，就说是95%+了，能达到。 祝贺你，你太幸运了。 我一次医院都没进过。 你太幸运了。 啊，我儿子说还说我呢，您就给他们医院节约呢。我说对。我三年没去了，我一分钱都没花，我要去就化验化验尿，花10块20块的就得了。哎， 行行行，这也对， 所以说 老年朋友对社会的一个贡献吧。 就现在我78，人家都说我是你老头像78吗？都像60多岁似的。我说嘿，好家伙， 听起来多美、 啊！真的，人说我脸脑门上没有褶子，人脑门子他妈60多岁都褶子倍儿多。 哎，这玩意儿， 我就通过干梳头这个按摩，反正也有一定关系。 你说养生保健和不养生保健能一样 是吧？对， 就一样了，谁去做这工作？ 没错， 不一样。 嗯，看出来 了。 我还有一个问题，我跟您问我、啊。 来说说问题吧。 哎，我这问题啊，就是我老有这个抑郁症这种现象似的，因为我老伴死了以后，我脑瓜子里好像就不正常。 哦，这 个 问题啊。 这个什么、这什么这什么状况的这个抑郁症？ 嗯，你说说。 你瞅看电视啊，看电视小孩子哭啊，我也想哭。 哦、 人家笑我也老笑，就这个毛病，我觉着不是您说，您要来说我这不是好现象。我 对， 哎， 这个是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神经啊，这个比较比较脆弱，比较脆弱。 您不是说老哭或爱哭爱笑的，不是说这肺不好是这怎么着？ 嗯。他没有别的，他就是脆弱了。 哦、 你比如说耐哭， 哦，我瞅着 耐哭的人呢是肺气虚， 哦， 哎，肺气虚，所以肺气虚呢，你就经常做扩胸运动， 哎，对， 然后呢，哪些补肺气的、 哦， 是吧？哎，采取吃药的方法， 哦， 另外这个抑郁啊， 哦， 这个人呢，人生啊，生老病死啊，你得看透了，得看明白了，这是自然规律。 哦 是不是？ 哦， 人去世了，你活着人不还得要活着吗？ 对， 是不是？ 嗯， 你多难受，你多痛苦，你这没有什么意义了。不但没有意义，他这个影响你活着的人呢，是吧？你说你这样抑郁了，你说这儿女是不是也担心你？你看，这都没意义了，是吧？ 对， 自己啊，这得遇见事儿，是吧？就得想开了， 对， 是吧？想到这个，你也应该好好活着呀、啊。 哎， 是不是？ 对， 哎，你一想，哎，有些事儿啊，就是一句话，就是一个观念，有可能就是一层窗户纸，一捅破了，哦，原来如此。 对， 是不是这意思？ 对， 啊，没事，你经常跟我交流。 哎，好嘞。 去养生堂， 哎， 咱们又唱歌，又什么，又是二字经、三字经，逗得你嘎嘎一笑。 对， 是不是这意思？ 这到养生堂一听课，就真的就是不想笑都得笑。 就是嘛， 对， 是不是？一听人家那朋友一介绍经验， 对， 吃得香，睡得着，呵，想去哪儿是海南，想去哪儿国外， 对， 你看看， 对， 哎，你这一比，这个心气儿，人比什么？ 对， 是吧？比这个， 对， 哎，一下子就把你的思想慢慢就扭转过来， 对， 好不好？ 对， 啊，没问题啊。 哎，另外，人家表扬表扬他们昌平养生堂的那个同志们，都不赖。 啊、 小徐子、小王他们， 哦， 都这态度非常好。 行， 哎，都， 好，如果好的话，你就经常去。 哎、 好的， 没事，都， 哎，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